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大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本周三开始将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参展的103件学院派艺术精品都来自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展品包括学院派代表多米尼克·安格尔、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等人的名作。爱国情怀张乃器捐献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分为集金重宝、召见古今、玉器之美、陶风瓷韵四个单元。展品是从张乃器先生及其家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当中精选的，共110多件，包含了青铜、玉器、陶瓷等多个门类。为迎接2018狗年新春，国家博物馆策划的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将于明天开展。展览从丰富的馆藏当中精选出了100多件中国春节年俗文物和瑞犬题材的艺术珍品呈现给广大观众。展品包含了瓷器、陶器、铜器、玉器、绘画和民间工艺等种类。2月8号到13号北京第四届天桥小年文化庙会暨老舍京味文化节将在天桥剧场开幕。本届庙会为期6天，与往年一样，今年的天桥小年庙会少不了京腔京韵的北京曲剧，由北京市曲剧团奉上的3出大戏将于庙会期间轮番上演。北京市政府今年将免费向市民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从2月8号也就是腊月23开始，扫描文化局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抢票。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透露，腊月23以前全市将完成春节景观布置，今年的灯笼装饰将比去年增加20%，做到鞭炮不点，年味不减。来听报道。 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介绍说，今年春节五环内禁放烟花爆竹，但是在景观布置上，视觉将会弥补听觉上的热闹感。 今年春节要做到鞭炮不点，年味不减。首先要做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氛围营造，用中国传统元素来突出过大年的热闹气氛。另外呢，主要大街仍然是布置的重头戏，除了大红灯笼、中国节，沿街的单位和商场要高强度的布置各种景观照明。 孙新军补充说，公共活动空间和主要大街将采取生肖、花卉、吉祥图案等元素设置景观小品，渲染喜庆热闹的氛围。 围绕市民的衣食住行游，利用地标建筑、河湖绿地这种有纵深的优势啊，采取声光电的手段，形成流光溢彩的城市景观带。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空气清新，大气透明度高，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天气寒冷，风干物燥，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补水润燥，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各位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啊。这个我们的家呢，经过一个月的暖房，已经暖得差不多了， 是 相当有人气了。 是， 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就是招呼一些陌生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家做客了。 希望大家常来坐坐啊。 是是是， 哪儿不行随时改。 而且呢，大家都没把自己当外人， 是、啊、一坐就不愿意走， 好多问题啊。这个今天呢周一，我们固定呢以后争取在每周一的时候，我们都来回答一下大家通过邮箱也好啊，还有我们直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一些问题啊。而且今天呢，我们是甄选了三位，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啊，经过和专家的讨论，好像挺具有代表性的， 普遍 可能有的朋友都会遇到。好不好，这个想来我们这儿做客的，想来我们这儿提问的啊，大家在直播时段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发来您的问题啊。比如说您想买房，看看哎，这地段行不行啊，这个户型好不好啊， 我买的便宜不 啊，是我们可以请专家来跟您这个商量商量啊，这个给您提点建议。还有呢，比如说我刚收了房了，我应该怎么装呢？看着这户型图啊，我觉得好像得改改。来吧，我们这儿有专业的人士帮您一块儿这个出谋划策，帮您改改啊。这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在这个直播时段您没听着，或者是您手边没有这个资料的话，可以发送您的户型图以及您的问题到我们的这个邮箱啊，住在876，住在的全拼加上876 at 163.com 啊。今天呢咱一开始就来解决问题的。 可以。 选了三位啊。首先呢是一位是吴女士的问题啊，她发来了一个她们家的这个户型图。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她们说我这卫生间呀、是黑的啊，这怎么处理一下呢，而且我感觉厨房有点小，客厅也有点小，我现在特别迷茫，我是第一次置业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想法呢就是越简单越好。各位可能看不着，但是没关系，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数字一就能看到它的户型图了。这个虽然它的户型图啊没标南北啊，但是我们就按照上北下南这么走， 对， 看起来还不错， 看起来像是南北通透的房子， 是啊，而且入户还带花园呢。 是的， 昨天我还跟两位聊，我说哎呦，这个感觉不像是北京的房子啊，一般像比如说成都啊，就是南方的那边房子会基本户型都带一个入户花园，他这也带，我说哟还不错啊、哎。 但北京也有，也有类似， 也有这样的， 是是是，也有。 那看来他家房子还不小。 比如说像早期亦庄那边有很多的房子被誉为是花园洋房，都是这样的。 哦，都是这样的。 是是是， 哎、还是我看的房子小哈、来吧，看完这个户型图，今天的两位作何你们有何感想呢？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永刚。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杂。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好啊、来吧，谁先来说说他的这套房子？你们第一眼感觉怎么样？刚子先来。 先说，房子还不错，然后花园洋房品质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整体上来看的话，第一想到就是花园洋房，那房子品质还不错，南北通透的房子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房子体现出来的，它有一些并不是很配套的，就是卫生间，有点少。一个卫生间，而且这个卫生间还没有窗户，而且面积有点小。这个卫生间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通常经常能够看到的卫生间两侧，左边一个卧室，右边一个卧室， 它夹在中间。 对，它夹在中间，然后边上还有一个其他人家的户型，所以说这个卫生间啊肯定就没有这个窗户了，这是肯定的。那么受于尺寸的面积呢，这个卫生间里边的尺寸又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里边一定会存在着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对于卫生间来说的话，其实它是空间比较小，功能比较多，而且还是不便于更换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在日后设计和装修的时候真的要考虑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小的卫生间呀，只要布局合理其实也很好用。我只是想说，对于这种不带窗户的卫生间，那么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遇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该怎样去解决？那第一个就一定是光线不好了，那肯定要开灯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场景，生活场景，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去企业、去卫生间里面去上厕所。对，有会存在这种问题，尤其是像当离卧室比较近的情况下，会更方便。那我们如果要开灯的情况下，卫生间里边光线比较强，其实会很影响人的继续睡眠。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建议，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建议在这个外边或者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边加一个小一点的长明灯。就是经常性点亮的这种灯光会更方便。而且呢，像这个没有卫生间、没有这个窗户的卫生间呀、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其实容易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日后会不会容易 不透气， 对，会不会容易缺氧啊， 对 啊，这种问题会产生。尤其是像老年人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高血压呀，或者说有一些其他身体上的不适的情况下，在卫生间里边其实出现危险的几率还会比较高。那么我们就要着重考虑一下这个里边的问题。当然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打开排风扇，排风扇一定要装好。但是我们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另外的一个选择。您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卫生间的门呀，正好是对在外边，是从一个就可以接近于是一个过道，可以这么说，一个过道的尽头是一个卫生间。那么我们日后在做这个卫生间的整面墙的设计的时候呢，卫生间的门可以多带一点的玻璃，当然了，在隐私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这个玻璃变得更大一点。而且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门的边上的有一些，这是轻体墙啊，有一些轻体墙的位置，其实我们也会建议采用一种固定式的玻璃框。那么第一呢，增加了这个美观性；第二呢，就是它其实可以和卫生间门上的这种玻璃其实有一些呼应。还有呢，就是增加了整个卫生间的采光。其实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其实也是想谈的，就是在这个卫生间的新加了这个玻璃上面，其实我们会建议打上一些孔洞，能够更方便的能够将室外或者里边的话，保证空气的这样一个流通，我觉得会更好。因为现在的门呀，其实要求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它的密封效果也会特别的好。那么光指着门缝底下那一点点的进气量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很担心，担心里边的这个氧量可能不是很足，尤其是在洗澡的时候，那么大的水汽，那么潮湿的一个环境下，人们可能还会有一些风险。在这里边的时候呢，我就会建议您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好啊，这是永刚提的一些建议。就是现在啊，说句实话啊，你要想就是厨卫全都是明的，也就是所谓的带窗户的，挺难找的，这种户型挺难找的。 除非你把边儿， 哎， 对吧，要不就把西头，要不就把东头。 有很多大户型的房子都 未 必说是能卫生间里边带窗户， 就要把边儿。 对，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卫生间暗，所以呢，就只有像长明灯啊，像这样能提供一个永久的照明。还有呢，就是您把通风做好了，就是它的那个排风扇，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在这里边多花点钱。 没错， 因为好的排风扇跟那个稍微质量差点，我原来有个对比啊，声音差很远， 噪音差别很大， 而且它的那个排风效果也会差很远， 是根据排风量来走的。 对， 会有不同的排风量。 对，这是一个建议。 然后呢，我是觉得像这个房子里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客厅和餐厅，因为刚才提到了客厅和餐厅其实并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其实现在跟大家伙说一下，这是一个两厅的房子。客厅和餐厅之间正好有一堵墙分隔开了，这个墙呢其实有点讨厌，一半承重墙，一半轻体墙。这从结构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啊。对，那么 看得好仔细。 能看懂结构图。其实我们在去做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建议啊，会将轻体墙给它拆除。轻体墙拆除之后，那么客厅跟餐厅这儿总要有一些联系嘛，我们其实就可以采用一些隔山类的这种分割，让视线可以透得过去，而且的话呢，也不会觉得是有半截墙。我觉得这个是日后在装修过程中需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厨房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应该没有什么可特殊去强调和去说的。像主卧呀、卫生间呀、和那个书房啊、次卧啊、入户花园啊，这些其实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对，挺方方正正的哈。 对， 哎，谭博士有什么看法吗？看完这个户型， 这套户型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方方正正。倒是现在永刚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关注到主卧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因为从空间心理学也好，古人建筑哲学也好，这个户主不一直担心黑吗？在哲学上是有这么一句话，孤阳不长，独阴不生。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只要遇到黑的地方，它阳气是无法生发的。那也这么说，咱们刚才也讨论这个长明灯问题啊，我倒个人建议，如果采取永刚的那个玻璃方式之后，长明灯倒是可以用成自动光感灯，而且类似于像在插座上的那种 LED 的自然光感灯。因为如果用了采取永刚这个建议之后，它在玻璃上哪怕做一些造型或者留一些空，它的透气感会大大的增强。那它的光线自然也会大大增强。这样的情况下，用自动感应灯的情况下，首先它不太费电，而且它也不会涉及到说长明灯到底要选择多大的亮度，或是说夜灯到底够不够用。这个就是客位我所要给的建议。而主卧里面咱们这边看还有一个卫生间，它是跟衣帽间在一起的。 对， 这样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涉及考虑到一个干湿分离的问题。我个人不太建议在主卧的卫生间里面设淋浴间，否则湿气如果出去的情况 下，离话筒近一些。对， 如果湿气通过这个卫生间而流到衣帽间的情况下，衣服反倒容易受潮。这个是我对另外这个卫生间需要给主人的建议。 不过另外的这个主卧的卫生间有一点好，就是它至少有阳光。 对，它有阳光， 对，它有窗户，跟另外的那个卫生间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我倒是觉得，我觉得像主卧的这个卫生间，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来了客人或者旁人使的可能性不大，它还有阳光相对好一点，只要你把它的隔离区做得还好，应该问题不大。 干湿分离只要分好， 是 的，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的那个卫生间，加玻璃门的那个卫生间，我倒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在它的一个区域再单安一个类似于手盆似的这种东西，就比如说来了客人可以在那儿洗个手啊，或者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现在仔细看了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房子里边都是轻体墙， 是， 对吧？ 就是这个卫生间的这个， 对，都是轻体墙。 哎，这个刚子在说的时候， 主卫生间， 刚子在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解决的是上周一位吴女士发来的一个问题，发来他们家的户型图，然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她也在求助，就是说她的卫生间太暗了，所以我们求助一下两位，来看怎么解决一下。回复一就能看到这个户型图了。刚子接着说， 好，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次卫生间其实一边是次卧室，一边是主卧室。而主卧室的比如说床脚方向的位置其实是有一个长排，这长排的话呢是一个是衣帽间，一个是卫生间。 是的，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考虑啊，如果您能够将主卫生间在外边开个门，在卧室外边开个门，变成次卫生间的情况下，那么将现在的次卫生间变成衣帽间的情况下，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这个更靠谱一点。这个可以有， 就是等于我把衣帽间也去掉，然后全部改成卫生间。 不，他说的是主卧这块，主卧这块确实是这样。因为又有光线了，然后又有一个区分了，而且它使用频率会更高， 所以等于您的那个暗位呢就变成您的主卧的卫生间了。 对， 然后 卫生间兼衣帽间，或者就是衣帽间。 对，可以。对啊，这样呢反而就是您的这个卫生间暗的问题解决了。 对， 因为它本身如果按照您发的朝向上北朝南的话，正好朝南。 对， 而且还有窗户，而且面积也大了。 对不对？因为他加了一个那个衣帽间嘛， 对， 没错，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这个您自己去考虑一下啊。 嗯、 另外呢，刚刚我看到了这个，现在好多那个卧室啊， 嗯、 比如说我们买一些大两居的时候，100多平的大两居。 嗯嗯 都会卧室里边带一个这个卫生间， 对， 有很多朋友会把它做成衣帽间，就因为他觉得两个卫生间好像用处不大，比如说啊，小两口， 嗯， 其实哎呀，我们俩用一个就差不多了、 嗯， 我又没孩子，又没老人，老人不跟我一块住，对吧？我就基本上小两口，就算未来有孩子了再说呗，说不定我们可能要换更大的房子，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主卧的卫生间给做成衣帽间了。不知道你们建议不建议这样的做法，或者说如果这样做没问题啊，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 有这样做的话还挺多的， 对。 但是我每次在做的时候，我都会提一个建议，因为主卫生间一定会给我们的主人，尤其像晚上的时候带来方便。 是 啊，那么其实有，我是觉得不一定所有功能都是独立的，那么就没有一种可能是衣帽间兼马桶，衣帽间里面放一个马桶， 啊、 这种可能性不能吗？ 我的天哪， 其实是可以 坐那儿想、哎、 不 我穿哪个裤头出去呢， 坐的那个你可以装饰一下就拿它当一个叫更衣凳对吧，没想到啪一开盖哎呀还能使就是嘛哎这个可以有 可以有可以有，对，这样的话其实所有功能都能够兼备了， 可以可以、 嗯、 哎这个嗯，失败 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子啊，但是实用不实用呢？我保留意见啊。 是这个就要看设计师的了。 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个如果您要真的想把这些都做，就是我卫生间要改衣帽间了，原来呢我的设计师包括我的这个工程监理就告诉我说、 嗯嗯， 建议你一定要把上面的防水也做了。 嗯， 为什么呢？你的上面肯定是卫生间、啊， 是是是。 如果人家要不改，人家要漏水，全漏你们家了。 是。 然后我说哦，那我做了之后呢，浴也是往上面浴啊。我说哦，好吧，把上边的防水全做了，包括底下的防水不要去破坏， 嗯， 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最关键的是，它为了防反潮上来， 嗯， 这样的话你的衣服呢什么的就会好一点。 对， 我们家的卫生间就是改的， 嗯， 主卧的卫生间就是改成了衣帽间。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吧？ 非常的实用， 嗯， 尤其对于我们小两口来讲。 嗯， 但是如果说句实话，跟老人一起住的话，可能会有点问题。 嗯， 就是您家如果超过四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保留第二个卫生间出来的。 因为到了早上起来，比如说要上班啊，要抢厕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矛盾了。 对， 嗯， 来吧，今天我们是回答的上周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发来的问题啊，我们精选了几位朋友，而且他们的户型呢也都挺有代表性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位朋友啊，这是叫小鸡兔，他呢是想买一个石景山区的叫海特花园。 嗯， 海德花园那房子原来我特早的时候去看过， 嗯， 当时觉得还不错，据说现在是更好了，因为海德花园前面呢它好像 有绿化， 有一个那个休闲公园， 对， 叫体育公园还是什么的， 对， 反正还不错。他呢想出手买那个，面积85平，这个户型图也发过来了，想让两位看看。我看了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来看看，直接发送数字2就能看到第二套户型了，小鸡兔他们家要买的这个户型啊。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这客厅太暗了， 嗯， 客厅首先朝北，朝南的两个方向的窗户全都给了卧室了， 对， 所以这客厅又是一个狭长的通道，又非常的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嗯，因为它是老房子嘛，嗯，而且肯定得是一梯多少户的，你能看出来少出来这一部分，不是电梯间就是隔壁人家， 估计是别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都是这种累加式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好吧， 也算方正吗？ 对，也还好。 先让谭博士来说说，你觉得怎么样？看完这个， 我觉得不好， 不好啊， 不建议购买。 为啥？ 首先几个方面原因呢？咱们先看这个户型图，先它这个北很明显的房子的西北方有大缺角的。 嗯， 先不说缺角的问题，对，到底是别人家还是怎么样？ 嗯， 首先进门玄关的地方，首先它没有玄关，看到的是一个过道，而这个过道就有一个很大的墙角，非常别扭的。对着门儿， 哦， 对，就是， 哦， 就是它这个角就看你怎么用了呗。 嗯嗯嗯， 对， 嗯， 这个装饰感上、装修感上，待会儿刚子可以提点建议。这个确实在设计上是需要有技巧的。 嗯， 还有其次，我个人觉得这套房子的隐私感不是很强，在客厅完全可以看到卫生间、厨房两个卧室， 嗯， 所有门全看光。 嗯 嗯。 对于隐私方面来说，这套房子私密性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做到太好的动静分离，老房子嘛。 嗯，但是卖的不贵，确实的 性价比高是吧。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 哎，就是有原因的吧？ 对，400不到， 你看看， 嗯，还挺好，我觉得。 哎，这不会是你看上的？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卧室跟厨房其实它是对上的，这个也相对来说对于睡眠的隐私了不是很好。 哦。 还最主要是您说的光线问题， 对吧？就是这个客厅朝北。 嗯， 而且呢，中间还有一阳台隔着。 而且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包括刚才咱们经常在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正常情况下，他卫生间这个位置一般都会是衣柜或是鞋柜。 嗯， 他进门才是一个会比较合理的视觉感觉也好，生活感觉也好。但他进门这个位置如果是洗手间的话，那怎么想想鞋柜就得在另外一方。正常情况下门的两侧咱们是很少在现在的大户型中，乃至于说现在精装修的一些大楼盘所设计的规整型的那种户型中，很少会出现进门的左右两侧是有卫生间的。 嗯， 是， 嗯， 这个也会是一个问题。 哦，好吧，啊，那看来问题还挺多哈。 嗯， 这样咱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上半时段我们先聊到这儿。今天呢，我们要解决的是上一周的时候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集中挑选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果呢您想一块儿来跟着探讨探讨啊，没问题。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二个户型，您直接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您就把您的户型图还有您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啊发送这个邮件到住在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圆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现在啊，我们四个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立面啊。 是的。 每个人意见可能都不一样啊！刚刚说的是这个小鸡兔要准备买， 就是石景山的这个户型， 对，石景山海涛花园的这个户型啊，80多平。然后现在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在这个二手房上面现在是报395，均价是大概是四万六吧。是同小区里边相对我觉得还算是 价格合理的， 合理。现在我们在分析它这个户型，刚刚呢说到了就是这个户型啊，它的这个客厅是一个暗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刚刚谭博士呢把这个直接把它的户型啪啊掉了一个个，说你看你看，这就是奇葩户型， 旋转了90度。 哎，这也算奇葩户型吗？我看着还 算呀， 算方正啊。 看这个户型图，正常往左旋转90度 啊， 它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手枪型的户型。 啊， 户主也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啊，滋水枪 啊，对， 是吧？ 水枪 上面 对吧？ 注水的， 就是入户门这儿就是注水的嘛。 啊，挺好的， 嗯， 水就是财嘛，对不对？财源滚滚来啊！ 好吧， 哦，这么看啊，哦，好，这个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块儿看的话，也可以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您也能看到这个户型啊。 嗯， 这个我们来继续分析他的问题吧。这个还没问刚的呢，刚的你觉得呢？ 啊，我觉得呀。 你觉得挺好的是吧？ 其实是这样啊， 嗯， 我们建房子建的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啊。 对，我们比这奇葩多的户型建的也太多了。总体上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房子是有可以买的理由的。 哎，我也觉得是。 嗯 嗯， 因为第一呢，我是觉得这个房子里边虽然说内部结构，还是比较混乱的，这实话实说。 嗯， 但是它可以改啊。 哦，好 啊， 怎么改呢？ 这里边有很多可以调整的地方，很多问题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内部的技术手段去解决。 嗯， 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户型，其实我认为啊，这我看一下啊，这是90年的房子，也就是您买到手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和现在户型图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为什么？因为谁拿到这个房子之后，他一定会去改， 都要改一下。 对，都一定会改一个结构。所以说您现在看到这个户型图，我认为这是开发商建房原始结构提供出来的图纸了。那么经过人们在里边住，这九几年的房子一定有人住过，对吧？ 对。 那么住了之后，他就一定会将这里边的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去猜想他怎么去调整的。首先第一，一进门的时候直接对着一个很通常的一个狭长的通道， 通道， 尤其是进到这个卧室，就是12平米这个大卧室里边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过道之后然后再进去，这一定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要是去改的情况下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们将它给它纳入到卧室里边来。 对， 哦，把墙都打了。 对，一定是纳入到这个。 但是要纳入进来的话，门开在哪儿啊？ 门就是开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开 在过道的这 个 头 这 儿。哦，也可以，就变成让它正对入户门。 啊，对，这样去调整一下，调整一下之后，我觉得这最起码卧室空间大了，对吧？你这两开平衡了，你说这个卧室十二平米，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了一个 至少 部分， 至少多出两平。 两平米我觉得可能还要多，因为你想一个过道的话最少要91米，它整个卧室长度是3米， 三米多， 将近有三 不少， 尺寸还挺大的， 是 对。那么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可以增加衣帽间，我们可以增加储藏间，什么样的功能都可以增加出来。另外一间卧室呢，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阳台，虽然说面积11.5稍微小一点，但是有阳台呀，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我要是建议的话就会纳入到卧室里边来，成为卧室的一个部分。第一呢，就是增加卧室面积，第二呢，就是将这个整个房子做得更规矩、更方正，这是理由。刚才还提到呢，就是我们这个客厅的问题，客厅肯定是暗的。这个想都不允许想，北侧，而且呢，北侧虽然说有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厨房，但是它都被隔起来了。因为毕竟现在的做饭习惯，尤其像九几年的时候的做饭习惯， 是 烹炒比较严重， 是。 那么封闭式厨房还是必须的，但现在这么看起来啊，我是不太清楚这个阳台封没封起来。从结构上去看是封起来的，因为它的这个窗户的表现形式跟厨房跟卧室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认为它是封起来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是我家的情况下，我也早给它封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认为是封起来的。那么就这个厨房其实就可以不用在一角了。我就认为可以将做成一个通常的，也就是是一个东西通常的一个厨房， 就连着客厅那边的那个落地玻璃。 对，然后其实这样改了之后会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现在客厅其实不会是出现一个凹角，就是我们厨房占掉了客厅的一个部分， 它就变成一个 L 型的了。 L 型不是， 不是吗？ 不是不是，厨房我其实我是想给做成一字形的。 哦， 就是东西拉一条线，东西建一堵墙， 哦，明白了， 建一堵墙之后，然后北侧这块全部都是厨房，然后还使客厅变方正。因为一个房子进去之后让人不舒服，就是里边奇形怪状或者角太多或者是其他的。 亲，那这卫生间你打算改哪儿去啊？ 一会儿再说卫生间的事。 好吧， 我们一会儿再说卫生间的事。 承重墙吧， 不是承重墙， 不是不是不是承重墙。 我跟大家伙说，这个承重墙跟轻体墙怎么看啊？他们都会填实。但是外结构墙一定是承重墙。那么它的粗度，我们可以自己心里边有一个估计。再看室内这一块，它比它要薄很多，就一定是轻体墙。这第一个外行人去看，而内行人去看的话，这个地方不应该有建筑结构的这种形式，它一定是内部分割的这种墙体。所以说从两个角度来去看，它就一定是轻体墙，这墙就一定是可以拆的。拆完之后的情况下，将北侧这一整侧全部都给它做成是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将进入厨房的门变成大扇的推拉格的门。我们就对，然后呢，我们就不要有它的这个吊柜了啊，吊柜可能就会比较少。 是， 我们就会将整个的这个光线引进来，大部分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空间里边，只要不会出现特别多的奇奇怪怪的，相对来说规矩方正的房间，也会第一感觉视线更大一点，更开阔一点， 舒服一些。 对，也会舒服一些。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这样改了之后，我认为也挺好。 对对对对对，哎，刚子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把您的厨房放在了阳台的位置。 对 对， 而且厨房做成一字形的话，加上阳台，其实是比您现在的厨房要大的。 大很多， 大很多。 对， 而且呢，这样的话，您等于在客厅形成的这个小角啊，就是您的这个厨房和客厅形成的这个小角就去掉了，整个客厅成为了一个相对的正方体了。 对， 而且呢，它的相对采光也会解决一些，因为它的厨房还有一个朝北的这个小窗户， 嗯， 应该也能够解决一些采光的问题。哦，好好，这个不错。好，接下来该是卫生间了。 说卫生间之前， 挺好的，卫生间人家朝南还有窗户呀，真的是。 我先说说门，我先说说门 啊。 这个先说室内门，我们到现在为止啊，基本上这个防盗门都是向内开的， 嗯， 这样的话呢，跟外边不冲突。但是从结构上去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卫生间其实已经突出了我们现在的防盗门的这堵墙了， 嗯， 对吧？所以说突出这点尺寸，一定是和一个防盗门的尺寸，不会小于防盗门的尺寸， 嗯， 门是可以改成外开的， 可以， 而且改成外开之后，一定不会和比如说邻居啊、走路的路人啊， 嗯， 有任何冲突，一定不会有。 嗯， 那么我就会建议将防盗门给改成向外开， 就是大门的方向改成向外开。 对，改成向外开之后，就节约室内空间了嘛。 啊， 那么我们在边上的话，可以放一个小的小鞋柜啊，等等。 嗯， 我觉得就开始有地儿了。 嗯， 衣服没有办法解决，那无所谓了， 嗯， 对吧？放到自己屋子里边去，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再说卫生间，卫生间挺好的呀， 挺好的，挺好的， 好， 挺好的。 其实您这样想啊，在一个这么大的房间里边，能有一个5.7平米的卫生间， 是啊，是啊， 对，这个，你想现在的厨房才5.1平米，那卫生间占到了5.7平米，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件很享受的事儿。我们可以将卫生间里边的很多功能都可以在这实现。 嗯， 如果您要是还想再去做，比如说像我刚才延伸一下我刚才的话题啊，如果可以想将门口的鞋柜和衣帽这些功能都实现的情况下， 嗯， 您都可以有一个可能，就是将卫生间的一部分给它分离出来，做成干湿分区， 嗯， 那么拿出来一部分给这个功能来实现， 嗯， 我觉得都是可行的。 没错， 对，因为一个80平米的房子， 就是把卫生间往里一点。 哎 啊， 对， 可以， 你想80平米的房子有一个将近6平米的卫生间，那其实很大了， 是 很奢侈， 是 很奢侈了。当然了，如果要不想的情况下，有一这么大卫生间也挺享受的，我觉得。 你看，让刚子这么一说，满五虽然是不唯一啊， 嗯， 人家满五是二套，但是契税交的也不算太多啊，1%的契税，再加上20%的那些其他的一些税费交的也还好。目前均价46,000，我看了一下，就是在同小区基本上是在50,000左右啊，有的会报到50,000多，但是最低的当然也有报到44,000的，所以呢，您可以朝着44,000砍。 嗯， 哎呀，这个房子要照 六啊。 要照刚子刚才说的这么改完了以后，可能就得突破5个了。 哎，我觉得也是。所以装修能增值，真的是这样。 是是是， 啊， 行，不错，我找到我们的价值了。 当然当然 当 然当 然当 然当 然, 当然，如果这个房子要照刚子刚刚说的那样改的话，我觉得会布局合理许多。 当然了， 嗯， 特别是你想，就是狭长的这条通道， 对， 他把这个融入到里头的主卧里了，挺好的。 对，而且呢，就是相对他的客厅变成了一个正方形。 是的 啊。相对变成一个正方形，就感觉起来也会觉得客厅面积好像增大了，同时空间更加合理了。哎，好，不错不错啊！这个小鸡兔啊，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啊，建议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嗯， 当然我们的谭博士说不要买，这是手枪户型不太好啊。但是我们觉得它的手枪的入水口正好是卫生间，是吧？水源源不断的上来，这个有水便是财啊！这是我反正觉得还不错，但是可以往下砍一砍。 嗯，是 现在这个价格呢，你往下砍个10-15的，我觉得合适。 嗯 啊，370左右或者380，不能高于380。 省下来的钱就是装修的钱了吗？ 正好啊， 对呀， 啊，是不是？ 嗯 嗯，好，哎，接下来咱们带着这个户型聊一聊这个可能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选它呢？其实就是 有一定代表性。 对，客厅是暗厅，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去过有一位朋友的家，就住在我们的这边的一个小区，那个小区还不错啊。 嗯， 但是因为他买的房子是小房子，那个小区里边最小的房子60多平，其他的都是300多平的大房子，所以他的户型不是很好。但是还好他是朝南的，不过只有卧室朝南，卧室朝南就开了一个小门，他的客厅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就是一个暗厅，非常的暗，进去你就算是开着灯，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好。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暗厅的话，咱先让谭博士来从心理学上跟我们分析分析。我觉得暗厅肯定是不好的，对吧？ 对，咱们之前古人在建筑学的角度里面啊，有一句这种话：“九曲路明堂， 当朝做宰相，你看怎么开玩笑总在说你搞什么名堂，搞什么名堂。其实这个名堂就是从古代建筑学的名词转换来的，所谓的名堂也就是进门的前三五平米给人的第一视觉感觉。如果说是在现在的家居建筑学中，其实就是进门的那个空间，现在也叫它玄关。这个就称之为明堂。 要亮堂， 明堂是必须要亮堂，做人也才能亮亮堂堂的。 对对对， 这个分析 从我的角度，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是，哎呀，多亏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不认识他，要认识他，得有多少房子我都不能卖。 是。他根本就是在他眼里没什么好房子 啊啊啊， 极少有好房子。 好吧好吧， 但是在刚子的眼里呢，极少有改不了的房子， 哎， 基本上都能改一改，挺好的。包括这个房子， 不不，你也别说嘴，刚子不不不，也有改不了的。 对，您说的对，王老师说的对，这个夏老师说的也对。当我们改变不了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去改变业主的心态， 哎， 这件事情拥有了之后，自己孩子再丑，那看着都是个宝。 对， 所以说我们不改变房子，我们就去改变人。 哎呀，这个刚子呀，不是紫妍装饰的，是紫妍这个地产开发商的卖房子。哎，那咱说回正题啊，说回正题，遇到这样的暗厅的话，一般从装修上你怎么建议大家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从地砖呀、这个墙纸的颜色选择呀。 其实刚才你提的一个事儿，这个即使加了灯之后也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没错， 为啥？ 为啥？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自然光嘛。 不对，理由不在这儿。现在的很多光线它其实会有接近自然光，我们去买这个灯光的时候，它有些卖的商家他会和您问，您选中性光，想选暖白光，还是选暖光，还是选白光，选冷光，选哪个光啊？这个其实就是说了，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希望能够选择一些更接近太阳接近自然的这种光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它可能会更好。但是其实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种照射的方向高度，以及来射来以及光线进来的一个角度。我们现在想一下，白天的窗户其实都在墙上，然后光线从窗户进来之后都在侧面进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自己的那个对于光的认知了，它从顶面上下来的和从侧面是过来的之后，这种光线的给人的认知其实完全不一样。那如果对于暗的这个或者光线比较差的情况下，如果您能够从侧边就是墙上啊立面上增加上来一个模拟自然光的一个光源的情况下，进去之后就会觉得相对来说舒服。 在这儿我可以给点建议啊，我曾经见过很多别墅乃至于大楼盘，它在出现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大家可以考虑试想一下，进门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圆形的槽，类似于圆形的月亮门，苏州园林式的那种月亮门，能分成内外两层的，它有香炉式的灯带，等于一进门的时候咱们的视觉感觉是平行的，就看到有灯带在闪光，那这种感觉是远远不一样，而且一定要用接近于自然光的那种暖黄灯光。哪怕再摆上玄关桌，你喜欢摆如意也好，花也好，随便摆，但视觉感觉一进去一定是亮堂的。 对，也对，也对，也对，它有一个纵深感，是吗？ 对，有一个纵深感。甚至如果我更建议，如果比如说像有些十字绣，类似于那种黄金满地，或是那种山水画，非常有视觉延伸感的感觉的情况下，它的通透感都会大大的增加。 这只是在灯光上进行一个改变，但其实要说的很多。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聊不了了啊，没关系，咱们下一星期周一的时候，咱们继续就关于这个暗厅怎么解决，咱们具体再聊一聊。 对， 因为今天本来准备了三位啊，就是朋友的问题，但是没法一一解答，只能解答两位，但是没关系，其他的所有的没有我们念到的或者说涉及到的一些您的问题，我们通过文字的方式都已经给您回复过去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在直播时段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24小时为您开通的邮箱啊，住在全拼876@163.com。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